Book 2 52 52 52 في المتجر 在百货商店 هل نذهب إلى متجر؟ 我们去百货商店吗؟ 我们去百货商店吗? ينبغي أن أتسوق. 我必须去购物。 أريد شراء الكثير. 我要买很多东西。 أين اللوازم المكتبية؟ 办公用品在哪里? 办公用品在哪里? أحتاج لظروف وورق خطابات. 我需要信封和信纸。 أحتاج لأقلام حبر جاف وأقلام تعليم. 我需要圆珠笔和彩色笔。 我需要圆珠笔和彩色笔。 أين الأثاث؟ 家具在哪里? 家具在哪里? أحتاج إلى دولاب وأدراج. 我需要一个柜子和一个抽屉柜。 我需要一个柜子和一个抽屉柜。 أحتاج إلى مكتب وأرفف. 我需要一个写字台。 和一个书架。我需要一个写字台和一个书架。 أين لعب الأطفال؟ 玩具在哪儿? 玩具在哪儿? أحتاج إلى لعبة عروسة ولعبة دب. 我需要一个洋娃娃和一个玩具熊。 我需要一个洋娃娃和一个玩具熊。 أحتاج إلى كرة قدم وشطرنج. 我需要一个足球和一个国际象棋。 我需要一个足球和一个国际象棋。 أين أدوات العدة؟ 工具在哪儿？ 工具在哪儿? أحتاج إلى شاكوش وكماشة. 我需要一个锤子和一个钳子。 我需要一个锤子和一个钳子。 أحتاج إلى دريل ومفك. 我需要一个钻头和螺丝刀。 我需要一个钻头和螺丝刀。 أين المجوهرات؟ 首饰品在哪里؟ 首饰品在哪里؟ أحتاج إلى سلسلة وسوار. 我需要一条项链和一个手镯。 我需要一条项链和一个手镯。 أحتاج إلى خاتم وحلق. 我需要一个戒指和耳环。 我需要一个戒指和耳环。